康。那在今天呢，我们的开场音乐当中，可以说又是第一个小时迟放悠扬减压音乐作品正式带来。而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非常的不一样，您将会听到能够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驰骋于一个世界最著名的一个派对之岛 Ibiza 当中，我们所能够听到的这样的一种派对当中的新年质感。而刚才就是来自于 Live Beats 带给我们的一首 Gypsy Road， 怎么样，脚底下是不是应该已经动起来了呢？所以现在就能够让我们继续来跟随音乐作品 Mondo Crystal 带给我们来自于 Katoma 的音乐作品。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迟放舞步就正式开始吧，再次跟朋友们来说一声新年好，新年快乐。 耳边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它的名字是叫做 Mundo Cristal。 那么作为一个西班牙语的歌名的话呢，能够让我们马上能够联想到 Flamingo， 是不是？那所以呢，在我们的音乐当中的脚底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舞步啊，就应该是能够左脚放右脚，不是，应该是风调雨顺的这样的一个左右协调的均衡舞步就对了。13:10，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同时也特别欢迎大家来现在就关注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马上下载听听 FM， 然后可以来搜索一下节奏驾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了。嗯，释放音乐，减压，舒适的不行不行的啊。 减去压力，减去焦虑，减去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减断时间线，节奏驾到，释放更沉浸。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释放音乐，继续进行。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Urban Sound Collective 带给我们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你的爱有多深？音乐代表我们的心啊。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你的爱有多深，月亮和音乐都可以代表我的心。13:14，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只为你带节奏了，在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陪伴大家，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既然是2022年的第一期节奏驾到节目，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姿态。什么姿态？ 要跟朋友们先来去介绍一下啊，我们2022年的节目节奏驾到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呢3个小时，我们会分成这180分钟的180种不同的心情状态，可以说是不只是5位杂陈啊，应该是180位杂陈在音乐当中。所以说音乐它是有魅力和有魔力的，能够通过我们的音乐作品的大分享的这样一个大概念，带给您一整年的好心情。因为毕竟好歹是在周末嘛，在元旦假期当中，对不对？那既然呢是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在北京音乐广播当中 FM974 里边唯一的一档全球流行音乐风尚节目啊，我们所以说要跟朋友们来带来的就是那些欧西英文的榜单的新作品，那些热播歌曲。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会在2022年给各位朋友们带来更多来自于日本、韩国、泰国、法国、西班牙等等各种多语种的音乐作品的一个流行的趋势。一边听歌曲，同时也跟朋友们盘点一下你能够在节目当中所听见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特别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预告一下，半点之后呢，我们还会迎来今天，也就是在2022年当中第一位能够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远方的嘉宾。哎，咱们这个冬奥歌曲有一首来自于蔡国庆的《远方的朋友来我家》，是吧？那这回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了来自于远方的朋友，非常知名的一位音乐人，也是歌手。他呢，也是在去年曾经提名过格莱美音乐奖，非常重磅的奖项。他的名字叫做 JP Saxes。那今天呢，他也会用他的一些理解跟我们来述说他新歌背后的故事，甚至还有一些现场的清唱。他还即兴去创作了我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把 Beijing Music Radio FM97.4 唱成了一句歌词送给了大家。所以说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在半点之后呢，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来自于 JP Sax 他带给我们的独家专访内容。节奏驾到，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驾到 Rhythm Mix， 乐作品呢，来自于 Kenneth Spagger 带给我们的 Fragment One， And I Keep Hearing Jazz Box Remix Edition 呢，这样的一种爵士小调调啊，让我们能够持续去收听在音乐当中，脚底下刚刚那个步伐是不是又变换了一些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朋友们带来就是这样的不同的持放的音乐作品，有快有慢，所以叫做什么？张弛有道嘛啊。13:22，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时段的相关的音乐列表，现在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两个字歌单让我看见，我会稍后给您回复过去本时段的完整音乐列表的，给您这样的一种来自于 Ibiza 岛当中的清爽的新年味道，来自于 Blanreal Ibiza Chill Mix。 听听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继续，我们的音乐节奏又变换了一些，现在能够让我们赶紧把脚步要放缓，甚至你可以找一个空间让自己腾空起来，换句话讲，找个凳子坐下，然后两脚离地。今天我们这样一段音乐作品来自于 Lenny Ibarra 带给我们的 Ezra， 这到底真不真实？音乐当中见分晓。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1分多钟时间，我们要进入半点的广告时间了。那半点之后呢，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给您带来来自于那些个目前有日本、韩国、泰国、法国的榜单流行的新歌推荐，还有那些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地表最强音乐颁奖礼格莱美音乐奖相关情况，更有我们会为您带来去年的格莱美当中提名了最佳年度歌曲的J.P. Sachs 的专访，我们独家专访稍后为您送上，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当然了，我们通过微博也可以朋友们来放送过了， 来自于 JP Sax， 还有像是歌手 Tom Walker 啊， Tom Walker 也很厉害，他是在去年获得了全英音乐奖的相关的奖项，捧回奖杯了。他呢，这两位也都通过我们的微博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给朋友们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微博欢迎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去看一看吧。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间断时间线 ，Show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节奏驾到，直放更沉浸。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迎冬奥，上冰雪，陶醉平谷第15届渔阳国际冰雪季，欢迎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减去压力，减去焦虑，减去不开心，减法生活，简单聆听，间断时间线 ，Show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节奏驾到，直放更沉浸。 De rien, à peine un regard échangé. On était deux étrangers qui se connaissaient bien. C'est parti de loin. Je ne voulais pas me dévoiler, mais ma pudeur tu l'as volée. Le ciel en est témoin. Combien de jours, combien de joies, c'est pas très grave si on ne sait pas. Puisqu'une seconde à tes côtés vaut bien des années.Combien de jours, combien de gens diront qu'on s'aime obstinément, mais ça m'amuse, m'amuse, on n'est pas près de faner. Si dans ta rétine l'amour ne supporte plus la lumière du jour, je rallumerai les étoiles autour, j'apprendrai à compter jusqu'à toujoursToi, tu pourras compter sur moi. Et ça finira jamais. Ça finira jamais. Ça finira jamais. Et ça finira jamais. Ça finira jamais. Ça finira jamais. on se va bien. Comme lèvres douces et peau salée, comme quand nos corps se laissent aller, l'océan est témoin. J'aime tes manies, notre magie, ta façon d'être mon ami. Je suis pas superstitieux, mais t'es la chance de ma vie. Et si demain on n'avait plus rien, je te dirais pas adieu, mais merci d'avoir laissé dans mes tempêtes une belle éclaircie. Si dans ta rétine l'amour ne supporte plus la lumière du jour, je rallumerai les étoiles autour. J'apprendrai à compter jusqu'à toujours, et toi tu pourras compter sur moi. Et ça finira jamais, ça finira jamais, ça finira jamais. Plus la lumière du jour, je rallumerai les étoiles autour. J'apprendrai à compter jusqu'à toujours, et toi tu pourras compter sur moi. 节奏驾到。Here comes the beat。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其实法语歌曲真的好优美，是不是？这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以色列裔的法国男歌手，他也曾经在2016年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并获得第六名的一个好成绩，而且呢，还曾经在2014年也获得过法国好声音的季军。那这一回，我们可以听到刚刚这一首单曲，来自于我们的 Amir 带给我们的 Hatin， 他这样一首歌曲能够在本月当中在法国歌曲的榜单里边排名非常的靠前，前五是有的哈。那么下面的时间来让我们感受一下音乐节奏当中的流行中的更加流行的观点。新歌来了，来自于 JP Sex 带给我们的 Soft Landing， 新歌先送给大家。节奏驾到第二个时段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新年快乐。 I'm still praying for a soft landing. I'm not looking for any particular new beginnings. I can't make the space for something else if I keep you in it. It's a bit uncomfortable, I'm learning how to. I'm not used to wanting anything that's not you. Break sky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undone. Full speed, I'm just a blur to everyone. I shot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undone. I'm trying not to listen to the part of me that knows. No matter what I wanted, now it's out of my control. Break sky and everything is coming undone. Full speed, I'm just a blur to everyone. Soft Landing 来自于 JP Sax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着重推荐一下这样的一位新歌手，他也一会儿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一个独家的专访，一会儿会送上他的专访的音频内容。而且呢，我们一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提供我们进行的专访的完整视频，通过公众号可以来获得了。那么作为这样一个 JP Sax， 他的原名其实很长啊，所以他简写为了 JP。那是从何而来的呢？他的本名叫做 Jonathan Percy Stacker Sax， 啊，四个单词在一起，所以简称为 JP Sachs。 那曾经跟美国的歌手 Julia Michaels 合作歌曲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就是耳边这首单曲也为朋友们熟知，而且还提名了第63届格莱美的年度歌曲的奖项提名。 JP Sachs 他从小呢也是跟着父母收听，包括有 Carole King、 The Beatles、 Lauryn Hill 等等人们的音乐，所以呢对他来讲，音乐就是要和观众们产生一种对话的，这样也是他进行创作音乐的一种基础。那所以说他在2021年也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Dangerous Levels of Introspection。 It didn't scare me when the earthquake happened, but it really got me thinking. The night we went drinking, stumbled in the house and didn't make it past the kitchen. Oh, it's been a year now, I think I figured out how to think about you without it ripping my heart out. And I know, you know, we know, you weren't down for forever and it's fine. I know, you know, we weren't meant for each other and it's fine.Bu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d come over, right? You'd come over and you'd stay the night. Would you love me for the hell of it? All our fears would be irrelevan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d come over, right? Sky be falling while I hold you tight. No, there wouldn't be a reason why we would even have to say goodbye.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d come over, right?You come over, right? You come over, you come over, you come over, right?、Mm-hmm. I know, you know, we know, you went down for forever and it's fine. I know, we weren't meant for each other and it's fine. Bu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 come over, right?Come over and you'd stay the night. Would you love me for the hell of it? All our fears would be irrelevant.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d come over, right? The sky'd be falling while I hold you tight. No, there wouldn't be a reason why we would even have to say goodbye.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d come over, right? You'd come over, you'd come over, you'd come over, right?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是的，节奏驾到 Extra 来了，我们的独家专访时间已经到了，欢迎朋友们来走进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来到今年2022年啊，我们节目开播的第八个年头，欢迎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来自于 JP Sachs 和 Mary Morris 的一首歌曲 Line by Line。 There are things that I sing that I'd never have the confidence to say. There are things I believe that I only figure out when I sit down to play. The truth don't scare me in a melody, immortalizing my sincerity. There are things that I sing that I'd never have the confidence to say. Like that song about my parents that I'll never show.And the ones about my exes that they don't deserve. But when it comes to you, I'm still trying to find the words. Love's too big for a love song. If I tried to sum it up, I know I'd get it wrong. Sometimes if it don't sound right, I apologize. I just said it 'cause it rhymed. 4 chords, 3 minutes. You never fit in it, so I just take you line by line. Ooh, I'll be writing about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Line by line. There are things that I sing that I'll never have the confidence to say.Like I'm still not convinced that I won't be too much for you someday. Yeah, we both know the way it goes. Hear my fears all on the radio. There are things that I sing that I'll never have the confidence to say. Love too big for a love song. If I try to sum it up, I know I get it wrong. Sometimes if it don't sound right, I apologize, I just said it cause it rhymes. 4 chords, 3 minutes, it never fit in it. So I just take you line by line. I'll be writing about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这是来自于 J.P. Sax 和 Mary Morris 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单曲 Line by Line、啊、这是他跟很多的欧美歌手们来一起合作当中的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那当然了，我们马上要迎来来自于 J.P. Sax 的独家专访，我们会通过一些问题来问问看这样的一位全能歌手他的创作背后有哪些故事。当然同时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年的祝福，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他的问候咯。 你好 Beijing, this is JP Sax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Mix every weekend afternoon. Please follow Mr. Chang and tune into the show. 你好 Beijing, this is JP Sax and you are listening.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JP Sax 带给我们的小问候啦，是的，他也会非常欢迎朋友们来热情收听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当然了，他也非常欢迎各位我们的中国的听友们能够在这里听到他的声音。 Okay, my first album. 首先呢，跟朋友们来分享就是关于他这样的一个首支的专辑当中的内容。其实关于他的一些个专辑的亮点，他会说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Dangerous Level of Introspection 这里边的16首歌曲都是自己的倾注心血所创作的，所以自己喜欢的歌曲就是自己哼唱了一段的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you come over night, you come over and you stay the night, 以及和 Julia Michaels 合作的这样的一首单曲，当然这也是我们要听到的部分。 And I'm still so bad at it.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sections.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部分了。那么我们也问问他专辑当中的创作幕后故事是怎样呢？ My first album, so from age like 他说他的第一张专辑从18岁到27岁之间的所有的内容都包括了，包括有爱情、有分手、有认识自己、有经历失去、有哀悼、有心碎、有快乐、有友情等等的经历。 Joy, friendship, so much of my life is wrapped up in 全部都浓缩在了这歌曲当中呢。 Well.I collaborate with three amazing. 那关于他合作过的一些歌手之间发生过什么样一些惊喜或意外收获？他说，在专辑里边和三位的音乐人合作 ，Julia Michaels， 还有像是 Mary Morris， 以及他非常热爱的一首单曲《Here's Hoping》当中和 John Mayer 合作，这是他最爱的歌手了。能有他们和自己一起创作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是自己最大的荣幸。关于是否听过华语音乐，他说 It was very surreal. 他说说实话不太多啊，所以自己想应该听起来了，如果有特别喜欢的中文歌的话可以发给他听听看，他也愿意与任何国家的艺人进行合作，只要在音乐方面能够产生共鸣就不错咯。 Being a human. 谈到了去年获得格莱美提名的时候，他说就跟做梦了一样开心到失控，给自己的父亲打了电话，这是他对自己创作音乐的一个非常认真的振奋人心的认可。这些音乐也是自己余生一直会创作下去的内容。同时呢，他也认为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就是 非常真实的人，他试图去探索自己最大的一种启发，他的音乐就是自我探索的一种见证。 Your timing is good. You know, maybe if I start feeling old, I'll shave it off. Alright,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听到这么多呢，我们会觉得其实关于这个 JP Sax 带给我们的歌曲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而且呢在其中也能够让我们听见来自于他的这样一种创作，说是很即兴的，因为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他即兴创作的这个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这样的一句英文的作品。我们继续来听歌曲了，那么送别了这个 JP Sax 的专访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跟朋友们来继续听听看那个全球的国际流行音乐作品。刚刚我们听过的法语单曲，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要跟朋友们送上日文单曲，稍后还有泰语单曲以及韩文单曲。在这里呢也邀请大家持续关注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那么想要我们刚刚播出这样一整段的来自于 JP Sax 的专访的视频内容，想收看完整版的话，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啊，回复专访两个字，可以获得 JP Sax 我们带来的专访，独家专访的音乐作品的视频版本。继续来听来自于日文榜单当中的排名第三的作品 Life Devil， 来自于 The Eyes featuring 木村昂，一起来听啦。 現実追い詰められドラクエ髪にも見放されし心の隙狙われ目が差し上からたたきつけるロックンイヤーユニバーロンフォンロンフォンディープなロンキーイメージ線クレギュレーションイヤーそこで何を判断そこに何があるイ ヤー正しさで裁き合うよなこの世界で陰惨な闇を隠し 息づく Live Devil それでも光探し 抗い続け叫べよ Hang it there 逃げないで自分を Break it through Dealing with the devil 避難の力さえも味方につけて No I can't let it go 守りたい It might kill try 君のために強くなる 13:50了，我马上会来到今天节目的整点的时段哈，我们稍后将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直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下午陪伴大家，只在 FM 94.4，源自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进入我们的节目第八年的直播了，所以说呢，每一年我们的节目都会有相关的变化，那今年呢，我们就开始增加了一些更多语种的音乐作品。环球音乐能量的一种体验，包括我们会加入到了除了英文歌曲之外的像是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韩语、泰语等等的全球的多重语言内容。正所谓呢，我们作为北京音乐广播唯一的一档全球热门风尚音乐节目呢，就应该给您更多的一种全球听感，同步世界的流行状态。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整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里边来跟您分享，还有像是一些韩语单曲、泰语单曲，来自于泰剧一心一意当中的作品不放手，还有更加关键的内容，我们第二个小时将会迎来一系列女歌手们的代表作，这些音乐作品都是这些姐姐们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代表歌曲，包括您会听到 Adele、 Katy PerryLana Del Rey、 Ariana Grande、 Miley Cyrus、 Lord、 Lady Gaga、 Avril Lavigne、 Duffy、 Rihanna、 Beyonce 他们的首张专辑代表作品节奏驾到，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우리처럼 넌 자꾸 한 자리 날 거야 내 앞으로 와 어서 화내보렴 내 섹시한 걸음 네 머릿속에 발동을 거는 은근한 스킨십 얼굴에 비친 못 참아 죽겠다 네 눈빛 갈수록 깊이 더 빠져들어 알수록 네가 더 마음에 들어 baby 아무래도 네 생각에 취한 나빠 这是在十年前的一首单曲吗 Trouble Maker 来自于同名的组合 Trouble Maker 以及他们的同名专辑 Trouble Maker 当中的一首单曲了但是这十年前的一首流行韩语单曲到现在却能够又冲回到了韩语榜单当中的前十的位置 Unbelievable 啊真是啊真是不可思议的一种音乐状态风水轮流转嘛是不是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呢音乐它整个这个流行趋势总会有一些变化可能现在的一些流行单曲可能很快会过时但是有一些可能以往的流行经典它持续还是会成为经典的这就是来自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歌曲了 Travel Maker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每周六周日的下午只为你带节奏咯14:04:44哎呀这点哈挺好各位新年快乐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跟朋友们来问候一下2022年啊新年好新年好那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呢跟朋友们不只要送上这些个来自于全球热门风尚音乐还有那些姐姐们的首张专辑代表作品了下面是作品我们先来听一下新歌啊新歌这回是2021年的作品来自于一部泰国电视剧叫做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第二季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不放手 เป็นที่ความรักของเราคือเท่าไรไม่ได้ดังใจจะผิดจะพลั้งต้องลองกันไป บนหนทางมีอะไรที่แน่นอนที่เคยขอวันก่อนเลิกกันง่ายๆก็มีบางทีชีวิตคนเราอาจเจอเส้นทางให้เดินเป็นร้อยเป็นพันคิดตามฝัน ฉันก็แค่รู้มีแต่เธอที่อยู่ในใจฉันก็แค่รู้ว่าเธอคนเดียว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ไม่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รู้สุดท้ายเป็นไง รู้แค่พรุ่งนี้จะเป็นเมื่อวานเมื่อผ่านเวลาสัญญาอะไรให้กันวันนี้ begin like again ไม่ว่าจะร้ายดีเพียงแต่เราต่างคนไม่ปล่อยมือ ตามที่ใจ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อาจมีที่ไกลห่างแยกเดินกันคนละทาง แค่เพียงลึกๆในใจจะยังจดจำเรื่องราวที่สองเรามีเก็บไว้อย่างดี ฉันก็แค่รู้มีแต่เธอฉันก็แค่รู้ว่าเธอคนเดียว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มี 好听的不行啊，这样一首单曲，我觉得有时候觉得泰国的音乐还挺舒服的，对不对啊？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来自于全球热门风尚的榜单当中的流行作品。刚刚的泰语歌曲来自于 B.B. King featuring B.B. Creed 联手献唱的主题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以你的心诠释我的爱第二季的 OST 啊，萨瓦迪卡，新年好哈！14:09啊，我们继续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那么下面的时间要开始一下今天我们的重点单元了哈，我们会听到那些个姐姐们的首张专辑的代表作，首先是 Adele Chasing Pavements， 来自于2008年的歌曲。 Don't need to look no further, this ain't last. I know this is love. But if I tell the world, I'll never say enough, 'cause it was not said to you, and that's exactly what I need to do if I 来自于2008年的1月20号发行 Chasing Pavements， 来自于 Adele 的单曲，可以说这也是他第一张专辑里边的代表作之一了。歌曲呢可能说很多朋友们很熟悉，但是这样一张歌曲，这样一张专辑的封面有多少人看到过呢？对吧，我觉得有时候应该去研读一下歌曲的封面，也许能够发现某些歌手的黑历史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 Adele 的这样一张专辑的封面时候，笑抽了都要。这是长发飘飘，然后斜坐在一个沙发，这个靠在背儿上面，手搭在另外一个背儿上面。关键那个长发真的是要长发及腰，虽然那时候的 Adele 还没有胖起来，但是他那会儿怎么，我觉得这是摄影师的问题吧，怎么拍得这么像尼古拉斯凯奇呢？哎，真的是要碎了哈。我觉得此时此刻如果让 Adele 本人再来看当时这样的一张 Chasing Pavements 他的专辑照片的话，他可能会气晕过去吧。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分享来自于 Katy Perry 水果姐的第一张专辑 I Kissed a Girl。 今天我们要听一个 Remix 的版本，来自于 Jason Nevins。 This was never the way I planned, not my intention. I got so brave, drink in hand, lost my discretion. 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2008年的 Katy Perry 首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曲，首发音乐 I Kissed a Girl。 2008年的时候到现在多少年了，自己拿手指的盘算盘算够不够啊。 UK City Prison Sending up the first official single lifted from her 2008 debut album One of the Boys. After few years of writing songs and recordingWith Fire's producers, Katy unleashed the delicious things of pop to the world at large. The album version of the little tracks BMW, Jason Nevins, Funk Walker, extended mix EMI 2008. 2008年时候呢，水果姐这样一首单曲 I Kissed a Girl 也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功。但是呢，这样一个 remix 的版本，我会觉得其实让我们能够听到更加具有 New Disco 音乐风格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质感，可以说把老歌它又复活了一下。而下面一首单曲味道不太一样了，我们会把时光从2008年拉到2012年，感受一下来自于 Lana Del Rey 她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 Born to Die Summertime Sadness by Lana Del Rey。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热情的光临啊，新年快乐。 Kiss me hard before you go, Summertime sadness. I just wanted you to know that baby you're the bestI got my red dress on tonight, dancing in the dark in the pale moonlight. Throw my hair up real big, beauty queen style, high heels off, Summertime Sadness 来自于 Lana Del Rey 2012年的他的第一张专辑 Born to Die， 这是他能够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这样一位女歌手的第一张专辑了。从2012年1月27号发行之后就能够马上火遍全球，那是因为 Lana Del Rey 他的这样一个风格啊，音乐风格是独一无二的音质，而且还充满了一种戏剧张力的视觉想象，还有好莱坞风华的这样的一种外貌，也可以说席卷了全球流行乐坛和时尚圈子。那么下面是单曲来了，耳边的作品从那最开始的一种持续往上的这样的一种节奏，让我们听到来自于 Ariana Grande A 妹一首歌曲 Baby I， 这是能够让我们认识到了 Ariana Grande A 妹她的首张专辑，出自2013年，曾经她也获得过了青少年选择奖和全美音乐奖的提名呢。 Baby I， 这是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带给我们的经典单曲了，也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的代表作。那么其实他也是和 Britney Spears、 Christina Aguilera、 Selena Gomez 和 Miley Cyrus 这样的一些个非常著名的美少女偶像，同样发迹于这个电视的演出当中，所以呢他也同样有这个媲美 Mariah Carey 这样的一种美声歌姬的声音。但是下面一位厉害了，这是来自于非常非常驰名的老牌的歌手，这也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音乐想象可能性的 Miley Cyrus 带给我们的 Seven Thing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14:25， Here comes the beats。 不要忘记马上关注我们的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然后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回放内容。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获得我们本小时的完整音乐列表。 Sincere apology. When you mean it, I'll believe it. If you text it, I'll delete it. Let's be clear. Oh, I'm not coming back. You're taking 7 steps here.I would take too long to write. I probably should mention the 7 that I like. The 7 things I like about you. Your hair, your eyes. 抓住潮流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节奏驾到，热门单曲正流行， Catch the world and feel the beats。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石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March of 86. My birthday's coming. And if I had one wish, yeah, you'd be it. When you're around, I lose myself inside your mouth. You got brown eyes like no one else. Baby, make it to me again and again, again. Again, again, again. Never stop again and again. Again, again, again, again. Never stop. Oh, he never really saw me or waited when we were hooking up. Yeah, he'd never last week when I was sad, you said that you knew my eyes changed from kind of green to kind of blue. When you're 那时候呢，我就无师自通，靠双耳聆听学会钢琴弹奏。13岁的时候呢，写下第一首抒情创作单曲。第二年在公开场合拿起麦克风演唱。17岁被纽约大学的音乐学系提前录取。当然，这样一个提前录取的名额，全世界目前只有20个人。20岁的时候，受到了特别多的人们的赏识，包括唱片公司的赏识。迁入了旗下帮歌手团体写歌谱曲。作为这样的一位非常神奇的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 Lady Gaga。 刚刚我们听到单曲来自于2010年由粉丝为他带来的一张专辑 Pure Song Again Again。 继续来听来自于小魔女 Avril Lavigne 所带给我们的首张专辑当中代表作 Everything No No Anything But Ordinary。 Makes me feel alive. Is it enough? Anything but Sometimes I get so weird, I even freak myself out. I laugh myself to sleep. It's my lullaby. Is it enough? 2002年发行的专辑 Anything But Ordinary 来自于 Avril Lavign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继续来听我们来自于 Beyonce 的首张专辑当中 Dangerously in Love 里面的一首单曲，非常著名的 Baby Boy featuring Sean Paul。 当然了，这也是呢我们能够在2003年当中哈所能够听到的 Beyonce 的声音了。可以说每一句话每一段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乐句的流淌，都能够让我们发现这当年的真命天女果然不凡呐、啊。 I know you dig the way me step, the way me make me stride. Follow your feeling, baby girl, because they cannot be denied. Come take me in of the night, I make her get it amplified. But I quit for run the ship, and I go slip, and I go slide. In other words, the love I got to give it certified. For giving the toughest, I get started for mine, girl. Baby boy, you stay on my mind. Baby Boy 来自于 Beyonce featuring Sean Paul。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一些老歌了，节奏驾到为您带来那些个姐姐们他们的首张专辑是什么样子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音乐可以说真的是听见了他们的真容哈，首张的 Beyonce 专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会听到另外的一位特别神奇的音乐人，他呢最近来讲呢发歌比较的乏力啊，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经营相关的一些个活动，包括一些公益的运动啊，还有包括一些自己的一些个彩妆啊，不啦不啦等等的哈。 想必各位朋友们应该也知道是谁了，那就是蕾哈娜啊，我们的 Rihanna。这样一首单曲叫做 Here I Go Again， 来自于 Rihanna featuring Jay Status。那么专辑里面包含了有13首歌曲，但是呢，光是这样一张专辑的名字就觉得很厉害，因为它叫做 Music of the Sun， 太阳之歌，日照之音，而且呢，这里面其实带了很浓的雷鬼的音乐的味道，带有一种非常非常丰富的中美洲的声音。当然还有人会说，嗨，这第一张专辑就看这个专辑的封面，这沙龙照拍的哈，就已经奠定了以后彩妆的未来啊。 Lost the medicine to hear your voice. And I guess that I forgot just how you make me feel when you're around. See, you haven't lost your sense of sound. And you still can melt me with your smile. Can't deny that I still got these feelings deep inside. It's funny how things can change but still remain the same. Isn't love just a crazy game? Maybe here I go agai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then my heart remembers when. And I realize I've never gotten over you. Every time I hear your name, it's like the sunshine through the rain. I just can't escape the memories. I tried but I just can't break free. Thought I'd close the door on what we had, but these feelings just keep coming back. Didn't think that you could make me lose control like that. It's funny how things can change but still remain the same. Isn't love just a crazy game? Baby, here I go. Featuring Jay Status 带给我们的 Here I Go Agai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么下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单曲的时间了哈，来自于天辉姐 Skyler Gray 带给我们的一首 Giving It Up For You。 这是她在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她的首张专辑，那到这里呢，我们可以说这些姐姐们的首张专辑的大分享暂时呢也要先告一个段落。下面一个小时，第三小时，我们的节目直播节奏驾到将带给您更加具有流行味道电子音乐味道的电音舞曲连盘，您将会听到我们的好朋友 DJ Jason Lee

六分，我们在音乐当中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从2021迈到了2022年。各位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作为2022年的第一期我们的直播节目哈，节奏驾到为朋友们来送上了第三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而今天的混音 DJ 的名字叫做 Jason Lee， 也是我们在北京的一位比较知名的 DJ 混音的这个好手了哈。他今天带给我们金斗云系列新年特辑的独家混音作品 A Long Road 作为今天的开场。长长的路我们要迈向何处，来自于 Dustin Nellessy featuring Amber Long 啊。而稍后还会听到来自于 Rainy 带给我们的一首 Magazine。我们在电子音乐舞曲里边可以陪伴大家的新年的出行活动啊，很多人会说今天呢既然是假期啊，不妨能够到各种各样的商业区去逛一逛，对吧，吃吃喝喝也好，买买东西也好，陪陪家人也不错。所以呢在路上可能会说，哎，要是有一些更加动感的音乐作为陪伴就好了。所以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的大概念，Deep House 风格的作品，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从2015年到现在，我们的节目迈入到第8年的直播当中，也特别期待可以和你一直一直的在每个周末一直在一起。 11:13，我们在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当中，节奏驾到，跟您分享就是来自于 Like Jason Lee 的独家欢迎作品《筋斗云》系列新年特辑 ，Free Falling， 来自于 Terrify， 还有像是来自于 Scala Degradation Calling You 哦。而稍后呢，我们跟朋友们会听到更多精彩的音乐内容。愿你一切都好，主要的就是要高高兴兴的过日子。不要太费脑子去深究生活，大概这生活实际上要简单的多。这是来自于齐赫夫的音乐作品所带给我们的文字当中的描述。在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真的会回望一下，其实过去的一年当中，生活有100种的活法，别人的故事再好，始终也许容不下你。活成什么样子要自己决定才行。所以呢，我们希望自己的生活里边减少一点点损失，如果已经有损失的话要及时止损。而时间的最大损失就是拖延、期待和依赖未来。其实如果对于昨天来说，今天就是未来，对吗？12月31号和1月1号就是一个回不去的过去和已经到达的将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获得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像孙悟空一样一个筋斗云，带着我们行走在音乐当中，腾云驾雾。15:15:25，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如果您喜欢我们今天的音乐，可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当然也可以来回复一下专访两个字，获得我们推出的独家专访 JP Sax 他的音乐内容背后的故事等你探索咯。 爱上音乐，深深地融汇在节奏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为您分享来自于 DJ Jason Lee 的独家混音作品《金斗云系列之新年特辑》。刚才我们听到来自于 Scala 带给我们的 Calling You 和来自于 Otto Common 的一首 We're All Collected。 继续我们的音乐作品，半点之后还要跟您带来继续更多的Deep House 音乐的风格的作品，来自于 Fragile Well Well Well， 还有像是来自于 Joseph Corpory Awake， 还有 Tale of Us North Us。 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只为你带节奏。今天呢是元旦假期，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第一天的新年当中带给您这样的一种新年的声音陪伴，希望可以和您的路上的出行还有这样的假期生活的节奏能够完美搭配在一起。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马上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公众的啊官方的这个 APP 啊，突然间想不起来名字了，叫做听听 FM， 没错，马上下载听听 FM， 搜索节奏驾到，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搜索长小航，可以看一看主播的即时动态。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2000几年来着，22岁的小白刚开始成为一名早间节目的主持人。 嗨，早上好。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 一晃数年，2012年依然早间。 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吃早饭，回想昨天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期间，他曾无数次想过一个问题：2022年的自己还有可能喊出那声早上好吗？可能吗？他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亲自补全自己的青春答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变成了音乐清晨里的那一缕属于阳光的标签。于是，时光穿梭启动， 我们大家都期盼着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 2022年 FM 974，每周一周二早7点，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传来。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这 新广播电视台卡酷春晚大计划启动， 时间 2022年1月22日、23日， 地点 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 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抢先看春晚，提前过大年，还有卡酷全阵容，动画全明星。 哦，完美！ 小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的大计划吧！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永远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你大概也会好奇那些外国歌手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你也许不知道那些边听边跟着抖腿的神曲里唱了些什么，可别在 KTV 唱英文歌的时候直接尴尬在地上口吐三十一听。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电子音乐，舞曲混音，云端派对，跳动不停 ，Dance Mixtape and Non-Stop Party， 节奏驾到，氛围组上阵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电音能量 DJ 现场秀。 10:32 ，Welcome back， 来到今天节目直播节奏驾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时间过得是真快，因为呢，180分钟的时间，真的是比去年少了一个小时，以后我们觉得过得更加的迅速了呢哈。所以说，我们的节奏应该更加的紧密一些，没错，更加完整的体现出来我们节目当中所要传递的这样的一种节日的风格。第一个小时，我们跟朋友们去分享那些来自于伊比萨岛上的新年的清爽味道，我们也带着朋友们听遍了日本、韩国、泰国、法国的榜单流行单曲，还有来自于格莱美的提名歌手 JP Sachs 的专访啊。我们第二小时呢，跟各位听友们带过来了相关的一些个那些姐姐歌手们的第一张专辑的经典单曲的大回顾。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时段了。每一期节目呢，这个小时也是最受人们关注跟喜爱的部分，所以说此时此刻欢迎朋友们在路上的话可以开大音量，在车里面让自己的整个身体被声场包围起来，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4点钟，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13:13了啊，我们的节目还有10分钟，今天就要告一段落了。作为这个1月1号啊，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进入第8年后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呢，作为末尾的部分，我们要跟朋友们去盘点一个小事情。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这个年度热词去年我们都看过好多了，那为什么今天要再说一遍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啊，2022年总会有一些个新鲜热词会出现。那我们不妨在这个时候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赶紧啊，这个不能够忘记之前在2021年当中所学习的内容，要活学活用。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啊，这个年度的热词的情况。首先呢，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个年度的谐音梗提名，叫做真不戳。嗯，各位听得懂不？就是这么使用啊。 妈妈，你买的这件衣服真不戳。 哪有什么真戳你啊，就是这样的一句这魔性的真不戳，放在表情包里头呢，简直是恰到好处。3分肯定，3分的漫不经心，还有4分的高傲啊，尽数体现。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关键词，年度的叫做选秀中心位提名，就是 C 位提名，叫绝绝子。哎，这天生自带 C 位的属性啊，一个绝字怎么能够表达内心的喜爱之情呢？所以一定要加倍才够，所以叠字儿就来了啊。当然除此之外，这个绝绝子还是一枚百变语气助词，比方说用人名的叠字加子就行了，什么欣欣子啊、静静子啊、圆圆子啊、雅雅子等等，这样的可爱的称呼哪个女孩不爱呢？是不是？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年度热词，被称为叫做拿来吧你，叫做年度爽翻瞬间，拿来吧你，我来洗碗吧，拿来吧你。就是但凡看到自己喜爱的东西呢，都会在评论区潇洒留下一句拿来吧。能够霸道又不失礼貌的去抒发克制的情绪，简直是非常爽翻天啊。另外年度流行曲提名，就是快乐星球咯。什么是快乐星球？我带你研究研究啊。这个回忆杀很多，而且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好感度直接拉满，而对于这样的一首 BGM 式的花式改编，更让它能够提升人气啊，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星球，这是多么好的一种期待啊。最后一个，这应该是2021年度的热词盘点排名第一位的，应该就是年度流行文学提名，废话文学。各位都学会了没有啊？比方说，哎，最近工作忙不？工资一个月多少了呀？也就一个月工资吧。这也是继2020年这个凡尔赛文学之后啊，2021年的网络文学界又一个新星来了，就是废话文学冉冉升起。废话文学的精髓呢，在于说了又完全没说，在丰富的修辞、严密的逻辑的背后，绝不掺杂一丝有用的信息啊，以起到这个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效果。看似很无厘头啊，但是呢，这个废话文学实用性也是拉满，直接 max。 不管是遇到朋友的无情八卦，还是亲戚的连环追问，只要是不想应答的一些话，您只要搬出废话文学，通通啊都能够幽默又不失尴尬的化解掉。你学会了没有呢？继续来听歌曲，这是来自于我们的 DJ Jason Lee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 Ray of Light， 以及来自于 Simon Duffy featuring Mr. Hudson Warm Your Hands。 15:55钟，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光临，这一连3个小时180分钟的连续收听。当然了，我们也要在这里预告一下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将给朋友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国际流行音乐单曲，有一些个英文作品，还有法语作品、日语歌曲、韩文歌曲，不啦不啦等等，还有泰语歌曲。所以说呢，作为我们 FM974 唯一的一档全球流行音乐风尚节目，不可以错过全球的热播单曲、热播榜单当中的新歌和那些经典的作品了。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跟朋友们再要送上一下新年好，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顺便给朋友们来再办个早年啊。稍后将会是浪潮 Listen to One， 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不要忘记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回放哦，搜索节奏驾到或搜索常小航都会有惊喜的。我们明天的下午1点钟再见了，各位，拜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庆元旦度新年，2022年北广购物依旧要用让您放心的商品赢得您的信赖。1月1号至1月3号北广购物年货节大集市火爆进行中，全场商品95折优惠，同时任意订购2件商品更享9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再说一声，大家2022一切顺利，新年好。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啊，海参，大家呢已经不是很陌生了，非常熟悉了。但是国外的海参，您吃过吗？ 哎，今儿我们给大家吃点不一样的。您说咱们国内的海参啊，基本上现在能看着的，